界，心跳穿梭，阵阵悸动。For you， 我亲爱的朋友，夜色越浓，越难掩饰我压抑着的心痛。整个世纪，我都会等着你，等你远行，捕捉每一段旋律，几个四季，随你笑容变换，心情缤纷颜色。谁来告诉我爱呼吸的节奏？ That song for you， 你是笑的彩虹，你是梦的宇宙，只要你看我，幸福永远不坠落。 Love song for you， 要不停地唱着，直到幸福那一刻找到我。 I sing the love song just for you， 如果你听见了，快说爱我。 好像碎了一 读不回来，再不存在，比空白更空白。第一次我想起来，其实你都还在，蓝色悲哀流过我的经脉。我不要爱，我不要爱，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，不坦白的坦白。你不会爱，你不会爱，你只爱接受爱，眼睛睁下面的告白，对自己不坦白。你不会爱，你不会爱，你害怕接受爱，怕两手张开，抓不到未来，抓不到未来，有你的未来，好像碎了不不回来，再不存在，比空白更空白。每一次我想起来，其实你都还在，浓的悲哀化不开。 好东西，但没有人能取代你。